啲得唔得啊？ 唉、哎，你位老板好平噶啦，再平我蚀本噶啦，你都唔想噶。 又会咁嘅？ 喂，两位靓女，着到咁靓，谂住去边度啊？ 不如嚟陪下我哋啦。 你哋究竟想点？ 呢个人唔似本地人咁噃， 佢个背脊孭住乜嘢啊？梗系好值钱顶啦！ 居然咁大胆嘅话，哎呀， 只手污糟邋遢，冇资格掂我啲嘢啊！ 你话咩话？外人嚟到我哋地头，仲够胆口出狂言？ 哎呀，收到啦，走啦，走啦， 搞翻佢！ 哇！犀利啊！ 哇！佢究竟系咩人嚟噶？ 喂！ 哎呀！呢位大爷要命啊！ 嗰间阳泉酒家喺边度？ 挑战阳泉酒家。 唔该，嚟多两盒春卷啦。 知啦。赶晒上你台啦。 系。 子龙，我啲餸炒好啦，同我准备三只大碟，收到。 喂，子龙啊，啲茶用完晒啦，加翻啲啊。 系啊， 一个咪得咯。 系。 喂，呢度都用完啦，快啲过嚟喂。 我知道啦。 激气啊，以为入嗰间出名嘅酒家学艺啦，点不知原来只系执头执尾嘅。 子龙，啲点心准备好未啊？出面啲客人喺度催紧啊。 知道啦，我而家即刻攞两个菜肉包啦。 你又做咩啊？ 真系冇晒呢个字落收嘅，一日到黑都系咁冇嚟正经 嘅。阿星啊，你收到咁嘅徒弟，真系十世唔收啊！ 冇计啦，你叫名师出高徒啊嘛 吓！唔好连我都玩埋啦。咁多位就嚟收得工噶啦，大家做埋佢吓。 系 系， 要炒三碟炒饭，准备定上汤。 系， 胜哥真系好勤力啊！ 咁梗系啦，而家阳泉酒家嘅厨房暂时由佢主理。 啊，呢条系 冇错，系阳泉酒家嘅锁匙。听日我同老岳大师要去长安参加一年一度由各大厨师举行嘅大会，我哋会成个礼拜咁耐嘅。呢条锁匙就交俾你保管。 我想你都好清楚㗎喇，边个揸住酒家嘅锁匙呢，就表示阳泉酒家所有嘅事务由佢负责。我唔喺度嗰陣呢，呢度就交俾你，你要保住阳泉酒家嘅传统同声誉。嗯， 拜托晒你啦，阿星。 係。 冇几耐之前，阿星仲係四等厨师，咁快就变得咁有成就喽。 搞定，炒饭上你碟。快啲，唔好要人客等太耐啊。 系。 多谢晒啊，下次再嚟帮衬啊。 哎呀，成身散晒啊。 辛苦晒，剩返啲嘢我哋搞得㗎啦。你哋执埋啲嘢就走啦。 好啊，阿星啊，我哋先走先啦，早唞啦。 好啦，听日见啦。 唔该，洗埋呢啲就冇啦。 系啊，乜原来仲有噶？ 唔好咁多声气做嘢啦。好啦，我去新铺先。 新铺，记住嚟帮我手啊，知唔知啊？ 呢间就系杨泉酒家啦。 啊，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哋已经够钟闩门噶啦。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哋要闩门噶啦，你听日再嚟过啦。 杨泉酒家咁嘅咩？原来杨泉酒家对远道而嚟嘅人客咁唔客气，架子大成咁。 啊？ 乜只碟咁鬼大只噶？整咁大只做咩？都唔惯使嘅感受嘅。 阿星，你仲喺度啊？麻烦你炒碟杂锦时菜啊！ 而家仲要煮，星哥啊，外面好似仲有客啊！啊，系喎、啊，星哥啱啱先出咗去攞调味料喎、啊。哎，咪住先，二杂锦时就好易炒啫，我都识整啦。咦咦。系啦，跟住下一步星哥会点做呢？啊，我记得啦，首先呢就要用啲葱同蒜头爆香个镬，跟住就落上汤同调味料，然后就落菜。我都有翻两条散手嘅，煮一两份餸对我嚟讲实实际啦。让我俾啲功夫你哋睇啦， 咁耐仲未得噶。系啊，乜原来已经炒好咗噶啦？嗰、那个阿星啊，炒好就出句声叫人攞啦嘛。奇啦，点解碟菜同平时好似有啲唔同咁嘅？算啦，系阿星煮嘅餸，唔会有问题嘅。嗯， 要你等咁耐，唔好意思，就今次再炒好啦。味道唔错啊，嗰啲菜数有翻咁上下。 哎呀！芝兰有碟菜喺度嘅， 咁嘅，我觉得有啲肚饿，所以咪炒俾自己食咯。 你炒噶，好啦，等我试下你嘅手势先。 点啊，星哥，味道唔错啩？ 芝兰啊，你炒成咁点得噶？你漏咗个好重要嘅步骤冇做到啊！ 系啊，重要嘅步骤。 我讲过啦。 喂，我叫负责人出嚟。 死啦！大件事啦！阁下唔满意头先嗰碟杂锦时菜啊！ 头先嗰碟杂锦时菜， 系大件事啊！ 杨泉酒家夸称广州第一，原来只系虚有其表嘅，酒有步骤都冇，啲咁粗制滥造嘅菜式，拎得出嚟俾客人食嘅咩？ 系啊，啲菜要酒油噶。 系啊，落炒之前材料要酒下油。咁除咗表面硬啲，仲可以保存食物嘅原味同埋汁液。 哎呀，弊啦，我完全唔记得要咁做添啊！ 喺广州有最新鲜嘅各式各样蔬菜，只要食碟炒时菜就可以知道呢间食肆嘅级数。好啦，细路，叫佢出嚟，叫嗰个扮作大厨炒呢碟菜嘅厨师出嚟见我啊！ 死啦死啦，呢个大叔个样咁鬼死恶嘅，俾佢知道系我炒嘅话，实冇命啦！ 我就是呢间杨泉酒家嘅负责人啊！ 哦，就是你， 阿星， 丁哥。 既然话得自己是负责人，唔理佢嘅年纪几大几细都好，都一样咁话，收得人哋钱嘅话，就应该俾翻啲啱呢个价钱嘅餸菜俾人哋食，唔可以乱嚟嘅。 而家搞成咁样，你安乐啦，一日最衰都系你啊！ 对唔住， 我亦都好明白你而家嘅心情嘅。如果可以嘅话，希望你可以俾次机会我弥补呢个错。 弥补？ 我愿意补偿。请问你想食咩菜式啊？即管开声，我一定会令你满意嘅。 你哋补偿。咁好啦，咁样就用蛋整啲好嘢俾我食啊！ 好彩啫，我仲以为佢想点添， 只系整蛋啫，咁咪易啦。 不过整出嚟嘅嘢，我系要有限制嘅，所用嘅蛋要有三种，我希望食到三种蛋，味道互相调和嘅菜式。三个字内完成，点啊？你有冇信心完成到啊，细路？ 三个字内完成。 哪有这样的可能的？ 要我在三个字之内完成三种蛋煮成的菜式，我一定会做得到的。 成哥， 有叔将杨泉酒家交托给我，这个责任我一定要负的。三种蛋所整成的菜式，好了，我试一下了。 头先吓死我！ 今次完全系你闯出嚟嘅祸啊，最衰系你啊！ 切，讲真啦，你头先够发觉唔到碟菜我炒噶啦。 咩话？咁你即系话我都要负责咁话啦，系嘛？自己整错嘢仲要拉埋人哋落水，咁厚面皮嘅，我要好好咁教训下你啊！ 呀，星哥佢实搞得掂噶喎。 不过今次呢一款菜式好难啫。 哎呀，好痛啊！三种唔同嘅蛋。 你冇扮嘢啦！ 一提到蛋嘅话，一般会系指鸡蛋、仲有鹌鹑蛋同埋鸭蛋。 呢三种蛋嘅味道都有少少差别，无论将佢哋一齐煎又或者蒸都好，味道都好难协调到嘅。 究竟星哥会整咩菜式嚟招呼呢个麻烦人呢？ 仲有啊，嗰个男人对厨艺似乎好熟悉咁。 一眼就睇出我炒菜冇走油，想出条咁难题目俾星哥。仲有啊，佢唔知咩煮咩咧，等我睇下先。 志龙，你唔好乱嚟啊！我都话咗你噶啦，阿星， 星哥， 要你等，唔好意思。 好， 呢度呢啲就系我用三种唔同嘅蛋整成嘅菜式。 蒸笼，好啦，打佢睇下啦。 系。 哦，呢啲系 系烧麦啊！ 阿星，呢啲系烧麦嚟嘅咩？ 呢啲烧麦当然系用蛋整嘅啦。 啊，用蛋整成嘅烧麦啊！ 哦，要用三种蛋嚟整嘅喎，啲蛋喺边度？ 哦，估唔到。你竟然整烧麦呀，细路仔，唔怕话俾你知啦，我对呢样嘢好厌尖嘅。嗯，哦，黄色嘅皮用嚟包住里面污糟糟嘅馅料，的确好有色彩感。 原来是咁，第一种用的蛋是鸡蛋嚟，用嚟做烧卖的皮，呢阵皮是小麦加埋鸡蛋整成的。 你讲得冇错。 至于第二种，你用了鸭蛋，直接将它放在烧卖上面，切到碎晒黑掹掹嗰啲就是皮蛋嚟嘅。 竟然一眼就睇出， 星哥咩皮蛋啊？ 哦，将石灰、木炭同埋泥捞埋一齐，再加埋树叶嘅汁，然后将只鸭蛋厚厚咁包住，发酵之后就成为皮蛋噶。蛋白会变成黑色嘅啫喱状，而蛋黄就会凝固，颜色会变成墨绿色。 啊，都未食落口就讲中其中两种蛋咯。 好啦，第三种会系咩蛋呢？睇嚟要食过先知啦。究竟第三种会系乜嘢蛋嚟？在口腔里面好像很多非常鲜味的粒子一起爆发，这些粒子就是第三种蛋，好味啊。三种蛋融合在一起，简直就好像有一股未知的气息在口腔里面吹动，有和谐有协调，三种蛋完全合而为一。 董事 味道的确一流啊。 好嘢， 皮蛋那种特别咸味好巧妙地突出了烧麦皮的鸡蛋的甜味。吃完第一种蛋，透过第二种蛋充分地将食物的美味彻底发挥出来，太美妙了，简直神乎其技。第三种究竟是什么蛋来的？哦，堆满了橙黄色的粒子的，没错了，你所用的第三种蛋是蟹子。 啊， 讲得冇错，这个时候就在大闸蟹当中，于是我就将大闸蟹的蟹子适量地混入在烧麦的馅里面。 大闸蟹啊， 蟹子都是蛋的一种，咁刁钻都被星哥想到。 鸡蛋、鸭蛋之外，最后你选用的竟然会是上海大闸蟹的蟹子，你这样做不单止是出人意表，在烧麦里面还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用这三种不同的蛋来做烧麦，味道方面简直就可以说是一绝，只有一流厨师才做得到的。还有烹调的时间只得七分零钟。细路， 是 你究竟是什么人？ 冇得弹啦，我第一次食到咁好味嘅烧麦啫。 系咁，我都要试下。 好味啊！ 冇错啦，三蛋混为一体，三种唔同嘅味道配合得好好啊！ 啊，拜拜星哥啊！ 呢度有一个咁犀利嘅厨师喺度，唔怪得你哋阳泉酒家会被誉为广州第一啦。好有趣，人生有好多事就系咁啱得咁巧。 啊！ 我个名叫子龙，是山西点心师傅，整烧卖我拿手好戏，我认咗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 好，阿星啊，发生咩事啊？ 阿乜你仲未走嘅咩？ 嚟啦，快啲走啊！ 向你挑战，遇到一个咁强的对手，唔比试个高低，我是不会安乐的，你接唔接受啊，细路？唔系，系特级厨师资格。 成咗游历旅程之后，我翻到杨泉酒家工作，因为有叔同大师要出门，杨泉酒家就暂时由我打理啦。吓，交俾我？ 冇错，拜托晒你啦。 只不过酒家突然嚟咗一个好特别嘅客人， 你接唔接受我嘅挑战啊，细路？唔系，系特级厨师证啊！ 两雄决斗， 冇特别理由，亦冇任何注码，我只系想同你比试下整烧卖咁啫。 比试整烧卖？ 阿星， 你冇意见啊嘛？杨泉酒家嘅特级厨师， 你要同我比试烧卖？ 既然你可以整到绝顶好味嘅三蛋烧卖，我就咁走咗去嘅，肯定会瞓唔着啊！用鸡蛋嚟做烧卖皮，再加上用皮蛋做装饰，仲有食落口齿甲留香嘅大闸蟹蟹子，三种蛋合为一体嘅烧卖，简直系无与伦比。不过，我相信你嘅实力唔知得咁多嘅，我要借今次嘅比试。睇清楚你真正嘅实力啊！ 我只系， 我绝对唔会手下留情嘅。 系黑色嘅铁棍啊！ 我都已经好耐冇用过呢支铁棒，劲敌当前冇办法唔用啊！ 那只猩猩， 难道是被他打败的对手数目你 啊？ 这铁棒代表了我的战绩，每一次我打败一个一流厨师之后，就会在落星棒上刻上一粒落星的 落星棒。 山西养老院张王，长安月下流的萧长，云南春鸟饭店的丁去，还有无数厨艺界名人都曾经是我子龙的手下败将。 真是犀利，竟然能够打败厨艺界里面这么多著名厨师，不愧是落星棒。不知当时的战况是怎样呢？这支铁棒会整出什么烧卖？究竟会整什么烧卖可以打败这么多有名气的厨师？我决定和你比试高低。 啊， 虽然你年纪细细，但是有特级厨师的名衔，今次比试我相信非常精彩的。 不过 酒家的大小事务由你处理，你就代表杨泉酒家了。 我是酒家的负责人，这么轻率同人比试会影响到酒家的。不过我好想看看，我真的好想看看他用这支铁棒整的烧卖。好了， 阿星不好 啊美丽啊，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分分钟会受到严厉的处分的。 没错，阿星哥，你一向都知道杨泉酒家的规矩是很严的啦。 哦， 你喺度讲乜嘢啊？规矩有乜咁大不了啊？想做就做，使乜顾虑咁多规矩啊？你太冇出息啦！ 想做就做， 唔好啊，星，千祈唔好应承佢啊！ 星哥啊， 你一定会应承嘅，你有厨艺嘅斗心，实唔会拒绝嘅。 好对唔住，我唔会接受挑战嘅。 点解？ 因为我唔可以咁样做。 我睇错咗你，一懦夫啊！你公务打点学人做特级厨师啊？简直系荒谬！杨泉酒家算得系乜嘢啊？咩叫规矩啊？不知所谓啊！拆咗呢个酒家，就冇办法下到呢啖气啊！ 杨泉酒家今次冇梗啦！佢嘅棒法的确好犀利，折铁棒究竟会点用？折铁棒可以做到点样嘅点心？我好想睇下，我好想知道。他用手上这支铁棒可以整到什么烧麦？作为一个厨艺中人，要挑战自己，所以对不住有叔老岳大师美丽，我决定接受你的挑战。 你终于肯接受挑战了。 嗯， 阿星，你唔可以噶， 星哥啊， 我会负起全部责任嘅， 唔得噶，阿星啊，你再考虑清楚啦，你想被逐出师门咩？ 星哥， 你阻止唔到阿星嘅， 老岳大师，有叔， 爸爸， 啱嘅，后生仔要有股咁嘅冲劲至啱嘅， 阿星，酒家条锁匙你仲保管住啊？ 系。有叔， 我之所以交条锁匙俾你保管，目的唔系要你保卫杨泉酒家，而系因为我觉得你拥有厨师应有嘅斗志，所以我先将杨泉酒家厨房交托俾你。 冇错， 既然系做你自己认为啱嘅事，仲犹豫咩？就算你今次系输咗都唔紧要嘅，只要你有尽全力同秉承杨泉酒家嘅精神，咁都系虽败犹荣。 啊，系， 讲得啱。 哎呀，等我哋头先仲鬼咁担心添啊！ 威名远播嘅老岳大师同赵师傅都喺度，系咁真系够晒意外。不枉我咁远嚟到呢度，此行肯定会获益良多。 哦，系你搞到我间酒家七国咁乱嘅。哦，哦，哦，哦。咁啊！呢个瓷壶啊，系我其中一件宝物嚟嘅，烂成咁真系冇阴功啊！随身带埋啲咁危险嘅嘢，你啊梗系指龙嘅咧！ 原来老岳大师都知道佢嘅来历噶， 佢系生于点心之都山西嘅天才横日点心师傅，佢为咗修炼造艺，不惜走遍大江南北，呢位特级师傅绰号叫做王鹏子龙。 特级点心师傅， 阿星系历史上最年轻嘅特级厨师。不过子龙亦都唔简单，几年前呢亦被称为最年轻嘅特级点心师傅。 哇！佢来头咁大噶， 越嚟越好玩。哼 ！有冇搞错啊？真系放肆！ 今次比试嘅评判。就由老岳大师你嚟做咧， 我系呢度嘅人嚟噃，话唔定到时我会偏帮阿星都未定喎。 就算你真系咁啊，到时都系会解我整嘅烧麦， 好有自信咁、啊。 阿星，一于就咁啦。 话你知，我系唔会输嘅。 好。 烹调时间系2个钟头， 材料同埋用具只需要系喺我哋厨房里面有嘅都可以用。至于烹调嘅菜式系。 是五十人份量的烧麦， 五十人份量 要整咁多啊！ 至于评审就由老岳大师一个担任，你哋两个有冇异议啊？ 冇异议， 就咁啦， 咁好啦，开始。 真系唔得你死啊！整成五十人嘅份量咁多，那个老岳大师啊，梗系想收买人命顶啦，都唔理人感受嘅。 你放心啦，嗰次阿星喺饺子大会度同饺子兄弟决战嗰阵，佢都试过整好多饺子嘅。 咁又系，啲饺子皮同烧卖皮都系差唔多嗰样嘢嚟啫。 其实饺子同烧卖最大嘅分别就系决定于浸皮嗰度啊。 不过材料都系小麦粉嚟啫嘛。 喂。你是不是真的有学到三年厨艺的？ 算是咯。 智囊啊，两种皮分别很大的。饺子的皮要好像皮夹那样强而有力，将馅料的味道封住。只不过烧麦的皮是将馅料的味道轻轻包住，好像披了一层薄薄的绢衣那样。所以烧麦的皮一定要比饺子的皮薄很多才行的。 哦，原来是这样，要整这么大量要符合标准的皮，没回那么少技术都不行啊。 你而家知嘢咧？ 嘿， 哦， 哈，嘿，哈，啊，嘿，哟， 呢个阿叔真系好唔正常啊！ 哦。 次见嘅咋？ 你睇下，嗰啲小粉团一粒粒去排队咁。 到你啦。 佢仲要出动嗰支铁棒啦。 成哥啊，呢、這个时候你仲睇得咁开心嘅？ 你话佢咪赚晒气，个成世人都系咁噶啦。 放喺粉团上面， 不断扩大。 点样啊？ 表面睇好似好粗嘢，事实上技巧系相当纤细嘅，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不愧系老岳大师，讲得非常之啱。所有粉皮大细完全一样，而且作为烧麦嘅皮，系极之理想嘅厚度。 好犀利啊！ 搞错啊，星哥，你仲咁得闲喺度欣赏人哋点整嘅？人哋三两下手脚咋，就已经整好晒啲粉皮啦，你喐都未喐过，你落后人哋好多啊！ 哼，细路，你点赢我啊？ 好啦，我都用旋转方法整嘅。 我哋都系 阿星啊。 咁好啦，我去搵支铁棒嚟。 你都好似子龙咁啊？ 唔系，我边度有佢咁好嘅功夫啊？ 但系你又话旋转嘅， 旋转有好多方式嘅。我谂住咁样整啊。 竟然俾佢谂到你用离心力， 啲被真系薄得交关啊， 好靓啊！ 得咗啦，继续咁整啦， 咁样就差唔多。竟然识用离心力将粉团拉薄，呢种拆粉方式我都系第一次见。烹调方法唔墨守成规，就系你个人嘅犀利武器。同我一直以嚟所遇到嘅高手唔同，哼，估唔到喺中国大陆嘅南方竟然有咁强实力嘅厨艺高手，佢的确不同凡响。不过就算你用乜嘢烧麦形制都好啦，胜利终归属于我嘅。世上只得一种完美形态嘅烧麦，识得整嗰种烧麦嘅人，亦只得我钢棒子龙一个。不过是阳泉酒家竟然有咁好的材料啊。哼，这一道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了。 是啊，他想用金麻肉做馅料啊。 什么是金麻肉啊？ 是一种非常罕有的猪肉，我们中国最高级的金麻火腿都是用这种猪肉腌制而成的。为 什么你会知道的，志郎？ 10岁啦，我志郎家家地都学过下3年厨艺的吧。 哦，他想怎样呢？ 吓，铁棒一分为二啊！ 正哥你又挂住睇人哋啦。哦， 先前我去过好多地方游历，遇过好多煮唔同菜式嘅厨艺高手。不过呢个人嘅级数明显高好多。铁棒子龙，不愧系乐星之王。凭佢嗰支铁棒击败过无数嘅厨艺高手，而家支乐星棒将会创造另一段战绩啊！不过我绝对唔会轻易俾佢打低，唔系系要赢佢，一定要赢。 玉镜每一处金锣，佢都了如指掌，果然厉害。 呢种疾境嘅分肉方式，我都系第一次见咋。天才点心师傅高棒子龙果然明白虚传啊！ 星哥啊，今次弊啦！你睇啲猪肉碎成咁啊！ 唔好睇人啦，有大把嘢做啊！子龙， 呢个星哥真系啊，一时唔偷鸡系做保障。星哥啊， 你唔使咁担心嘅，子龙。 叫我唔使担心，系咁你谂到咩好办法啦？ 梗系有啦，我心里面有晒计划噶啦。 计划？ 阿星是一个天才来的，你有半斤他亦都有8两的。 阿星会揀什么来做馅料呢？ 除了肉之外他会揀虾。 真的哦。 虾之外他还会揀鸡蛋和蔬菜之类的东西。 犀利啊，全部讲中晒啊。 问题是他究竟会整些怎样的烧麦呢？ 好了，啲肉搞掂晒， 的确一流，不同凡响。 跟住系， 哇！ 做乜嘢咁快？ 咁烧麦啊！ 烧 麦 啊！ 整烧麦？ 系咩？整咗咩烧？ 就嚟一个钟头啦。 整好啦，老岳大师。 啊， 唔系啊嘛。 五十人份量喎，咁快？ 净系用咗一半时间啫， 好快啊！ 啱啱好五十人嘅份量。 嗯，打开盖啦。 打开盖唔理见到咩，我都唔会惊噶。 嗯， 咪眨眼啊！记住睇清楚，呢啲就系我炮制嘅终极烧麦啊！ 哇！咩话？ 呢啲系？ 受咗特级点心师傅江鹏子龙嘅挑战，俾试整烧卖。子龙整烧卖嘅速度简直风咁快，佢嘅气势压倒性咁掩盖住我。 老岳大师，我嘅烧卖整好咗啦。 五十人份量喎，咁快？ 净系用咗一半时间啫。 呢啲就系我炮制嘅终极烧卖啊！ 呢啲系 一粒烧卖分成四格， 点知啊？每一格嘅馅料都系唔同添 啊！啊，四种馅料，唔都系 呢啲系咩烧卖嚟噶？个形状咁古怪嘅， 分成四格我都系第一次见咋， 以为净系啲烹调方法粗暴啫，点不知原来佢啲手势真系咁差噶喎！ 你哋啲三等厨师识得啲乜嘢啊？ 咩话？ 听唔到咩？我讲过，我呢一种叫做终极烧卖，江鹏子龙精心炮制嘅黄金粉角烧卖。 咩话？黄金分角？ 咁即系点样啊？ 食完未知呢？ 好，等我嚟试下味啫。 究竟好食定唔好食啊？做咩唔出声？心急死人啊！ 冇得弹啦。 吓，我大师 呢种烧麦简直系无与伦比。 唔系啊，马老岳大师有冇搞错啊？系咪老得济搞到条脷冇晒知觉啊？ 喂呀，你唔好又喺度乱噏嘢啦！我哋老岳大师条脷啊，系全中国最好噶。 就算系啊，都唔使咁样赞敌人噶。咁星哥， 静啲啊，听埋大师讲咗先。 啲碎虾肉充满弹牙嘅感觉，啲菜食落口嗦嗦声，好有口感。软滑嘅蛋黄散发出一股金香，仲有金华肉嗰阵肥美嘅油脂，简直系齿甲留香。 佢拣嗰啲材料原来同你一模一样噶。 呢一种烧麦最出色嘅地方就系、是、四种馅料取得平衡，馅料之间唔单止冇互相排斥，而且仲好调和添。咁系归功于份量嘅比率。咁究竟系咪啊？子龙， 不愧系老岳大师啊！烧麦嘅主要成分系猪肉，但系牡丹虽好，都要绿叶扶持。烧麦嘅味道决定咗两者嘅比率度。呢种终极烧麦嘅比率，猪肉嘅份量系八，虾肉系五，蔬菜系五，鸡蛋亦都系五，各种味道馅料嘅比率都系八比五。换言之，要利用黄金分割，只可以烹调出味道平衡嘅终极烧麦。 所以烧麦嘅形状会系咁样， 我仲系唔明咩叫做黄金分割、啊。 等我话俾你知啊，黄金分割咧系由波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嘅呢种比率啊，称得上系最完美、最调和嘅分配万物比例嘅方法。 所以呢种烧麦叫做黄金分割烧麦，世上冇其他烧麦可以超越到佢嘅。今次比试你绝对冇机会赢啊！ 咁棒子龙游历全中国，自从出道之后，击败过无数响当当嘅厨艺高手，所向披靡。佢个支棒上面嘅每一粒星，都代表辉煌嘅战绩。 冇得弹啊，好好味 啊！其他材料同肉嘅比率咧，原来对味道有咁大嘅影响喎。 点样啊，爸爸？阿星真系冇办法赢到佢啊！ 的确好好味，毫无疑问，呢款黄金分割烧麦称之为终极烧麦，真系无夸大度。中横大江南北嘅江鹏子龙果然名不虚传。 系咁，阿星佢真系 味道分割嘅比率，我话佢乱咁作嘅啫，理得佢黄金唔黄金啊？星哥已经有必胜嘅秘诀咯，系咪啊，星哥？星哥啊，星哥啊，你做咩啊？ 哲龙，今次比试我输咗 啊！点解？未斗你点知会输？ 烧麦馅料咁巧撞到正一正，完全系一样。 你头先讲过有必胜嘅秘诀噶， 我输咗啦！我本来想烹调一只四种味道嘅烧麦，而家唔得啦。唔止构思相同，就连材料都系一样，仲有个四份馅料嘅份量都系一样，但系同黄金分割相比，我肯定输啊！我赢唔到，我赢唔到啊！估唔到江鹏子龙嘅实力会高出我咁多噶。 点啊，细路，你将会系乐星派其中一粒乐星啦！舊師同我一樣，你都唔簡單啊，都不枉我咁遠嚟揾你挑戰。可惜啊，你始終都拉近唔到同我嘅距離。黃金分割燒賣最好嘅燒賣嚟嘅，劉某星，你已經做得好好㗎啦，我都要讚下你嘅。 點算好呢？我係咪應該就咁放棄呢？唔得，今次比試係我自愿參加嘅。定啲嚟，一定有反败为胜嘅方法嘅，一定有嘅。 正哥啊，而家点算啊？冇乜时间剩噶啦，五十人嘅份量，即系话最低限度都要整五十粒啦。我哋点赶得切啊？ 可以超越黄金分割系咩烧卖？有冇啲咁嘅烧卖？ 阿星， 哎呀，点算好啊？点算啊？点算啊？点算啫、啊？哎呀！而家点算啊？ 哎呀，乜你咁论尽噶？ 今次惨啦，啲蛋黄同蛋白捞埋晒一齐添。 咁样唯有捞埋一齐用啦。 捞埋一齐？ 你自己食翻啦吓。 食咪食咯， 一齐。冇错啦，可以咁样整嘅。 啊， 星哥， 阿星，你谂住点样啊？已经冇时间啦喎。 咪系咯， 志龙，剩翻几多时间？ 而家只系剩翻唔够半个钟咋。 阿星啊，你谂住再重新整嗰啲粉皮啊？ 冇错，我哋由头再开始过。 虽然唔知佢想搞咩，总之帮手系啦。 我都帮手啊，啲死墨粉呢？ 我都要啊。 仲唔认输？ 搞掂，差唔多噶啦。 阿星又谂住旋转个粉团啊？ 咁样咪同头先一模一样？ 唔系，有唔同啊！ 佢出咗去，跟住睇下咯。 唔系啊嘛，用手转咁大嚿粉团，阿星想点噶？冇时间噶咯噃， 真系心急死人。 等下啦，迟一阵你哋就会明白噶啦。好啦，我哋翻入去等啦，咪阻住阿星啦。 系啊，又翻入去啦，搞掂就会叫你哋噶啦，唔好阻住晒啦，去啦去啦。 志龙、美莲，帮我攞个蒸笼嚟，有咁大，攞咁大啊！ 我赢啦！五十人份量，我而家先至整啊！ 阿星又唔系有三头六臂， 唉，今次都系空多吉少噶咯。 够钟啦！ 嗯， 攞出嚟啊，阿星， 系拎嚟噶啦。美丽得啦，慢慢嚟啊吓，慢慢慢慢，好啦。 哇，不过蒸笼咁大个噶， 吓里边装住五十人份量嘅烧卖噶， 点可能整到咁多啊？ 我哋有咁大个蒸笼嘅咩？ 平时酒家啲立立杂杂功夫都系由我做嘅，所以我对酒家啲临审嘢最清楚噶啦。 连收埋喺储物室咁耐嘅大蒸笼都出动啊！ 哇，咁短嘅时间就可以蒸到五十人份量嘅烧卖啊！ 点会噶？冇可能会做得到嘅。喺咁短时间，点可能蒸到五十人份量嘅烧卖啊？ 阿星啊，打开佢。 系，志龙，打开蒸笼啊！ 收到啦，星哥。 一、二、三。 犀利啊！个烧麦成个蒸笼咁大喎， 一个烧麦咋？ 整好咗啦，咁多位，呢款就系我嘅特制大宇宙烧麦啊！ 整好啦， 整好啦！ 这个咁巨型嘅烧卖绝对够五十个人食啦。 嗯， 哼，仲喺度垂死挣扎，咁巨型嘅烧卖中间嗰部分一定唔熟嘅。哼，唔放好食得去边？ 老岳大师，请你试下味啊！ 细路，睇嚟我真系高估咗你嘅实力噃。 等我试下啦。 只不过块皮都系浸过，点食啊？吓！ 夹成烧麦形状啊！ 嗯。 哦。 中间嗰部分唔熟咧，大师。 唔系，火候冇问题，啱啱好啊。 咩话？ 你用过炭火煨啊咧？ 系喺用炉火蒸之前，我系用炭火煨过嘅。 用火力唔太猛嘅炭火煨，热力可以传到中间部分，成只烧麦都可以平均受热。不过你一只烧麦嘅秘密应该唔止咁多噶。 咩话？ 今次佢夹你一边喎。 原来是这样。果然是大宇宙烧麦。 大师，究竟这烧麦怎样啊？ 找人跟我拿把牛窝刀出来啊。 是。 唔该晒你，一刀就可以将我牛头斩甩噶啦。所以佢叫做牛魔刀。 哇，犀利啊！ 神乎其技啊！ 我第一次见咋。 哇，犀利啊！果然唔系一个普通嘅阿伯啊！ 老岳大师被誉为广州厨艺界嘅超人，果然名不虚传啊！ 好耐都冇用啦，子龙，你睇清楚呢烧麦嘅横切面啦！ 吓，里边好似大理石咁样嘅。 你哋班民表示乜嘢？我谂你都明白嘅咧，子龙。 脊肉、骨肉、肩肉，仲有头，哦咩话？呢啲就系呢烧麦嘅秘密。 你似乎领略到啦，将本来坚硬嘅腱肉揼松，充分加热，将野生嘅美味彻底诱发出嚟。骨肉揼松之后，整成雪霜状，充分引发出脂肪化成液汁之后嘅美味， 味道清淡而甘香，入口有种柔软嘅感觉。呢部分系梅头肉嚟。口感强，冇肉腥味嘅肉排。呢啲系猪嘅脚踭肉。我真系越嚟越觉得你非常之唔简单，请你详细啲解释下咧。 系，我头先见到智郎打烂啲鸡蛋，我突然间感到黄金分割烧麦唔系终极烧麦嚟，所以。我大胆尝试，将一只猪里面唔同部分嘅味道集中晒喺一只巨型烧麦里面。 原来系咁嘅，呢只烧麦所以有咁多种唔同嘅味道， 是因为你毫不吝啬用一只成只猪嚟做烧卖馅料啊！ 讲得冇错啊！喺呢个巨型烧卖里面包含咗个生命所拥有嘅宇宙精华。 呢一个果然系大宇宙。 用一阵好似薄到丝一样嘅皮包住自己所鍾意嗰部分嘅馅料嚟慢慢品尝。作为点心嚟讲，简直系最高嘅享受。唔系啊，大宇宙烧卖超越咗点心领域，用佢嚟做飲宴嘅主菜，我相信绝对唔会丢主人家嘅体面嘅。 啊，等我试下先， 我都唔执输啦。 好味，好味喎！ 光棒子龙嘅黄金分割烧卖，加上阿星嘅大宇宙烧卖，我哋今次真系有口福。美丽，打开酒家嘅大门，俾啲人入嚟啊！ 系。 刘茂星特制嘅大宇宙烧卖，我一直都只系当烧卖过喺点心嘅领域里边。我同刘茂星嘅级数实在差好远。你嘅厨艺果然好厉害啊，刘茂星！今次嘅比试胜利属于你嘅。 好嘢，星哥！ 系唔系啊，老岳大师？ 大宇宙 烧卖 啊！ 试下啦，试下啦，快啲，快啲！ 唔好推啊，一个跟一个，慢慢嚟啊！ 系咪好痛咧？鬼叫你又肥又论尽咩大姐仔？ 子龙， 细路，我哋问下你啊！ 问乜嘢啊？ 头先我哋冇走到有烂食到飞嘅杂锦时菜，系唔系你炒噶？ 啊呀呀！其实我唔系有心噶。 我要多谢你啊！如果唔系因为你，我就冇机会同阿星比试啊！ 哦，啊、又系咯， 赞下你做懒得戚。你知阳泉酒家嘅规矩嘅，一个杂工未经许可乱煮送俾客人食，后果系点你知噶？ 唔通啊！ 冇错啦，系会受到重罚嘅。 啊，你讲真噶，爸爸？ 有叔啊！ 我要罚你，同老岳大师按摩膊头。 哎呀！ 哈哈哈！咁啱晒啦，冇用把牛魔刀咁多年，今日突然用翻，唉，成个膊头软晒。 子龙兄，讲真嗰句啊，今日我可以咁开心比试，系第一次啫。 我好相信，第日我哋一定会喺中国某处再相逢。如果真系有咁嘅一日，希望有机会再同你比试过啦。 一定。 今次比试真系精彩啊！阿星仲后生，将来仲有大把前途嘅。 啊！ 睇唔到阿星成长嘅话，就算我死都唔眼闭啊！ Oh, yeah! 咁得唔得？美丽， 哇，好靓啊！我听爸爸讲，妈妈仲在生嗰阵系好中意花嘅，嗰时好开心嘅啫。好多谢你啊！ 唔使客气。不过就算有叔几铁石心肠都好啦，今日话晒都系你娘亲嘅忌辰嚟，佢应该同你一齐去拜你娘亲噶。 冇办法啦，爸爸脑里边净系识煮餸嘅，我都惯噶啦。嚟啦，我哋要起程噶啦。 好啊。 美丽，星哥，嚟嚟，你哋嚟睇下。 我哋要出去啊！ 哎呀，都唔赞助一阵啦，帮你大开眼界噶。 睇咩啊？啊！ 犀利啊！高超嘅雕兵技术啊！ 哇！不愧系潮友啊！冰雕披上咗花衣之后，就变成一条星龙。 美丽啊，有叔呢个雕像唔都系？ 爸爸一定系谂住送俾过咗身嘅妈妈啦。 咁咪好咯，美丽，有叔改变主意，肯同你去拜你妈妈啦。咁样就证明其实有叔心里面一直都有记住你妈妈嘅。 所以我对爸爸有啲改观啊。 讲下又讲啦，有叔佢真系好犀利啊！ 系啊，技术层面同我哋完全唔同嘅。今时今日嘅广州，我谂几难有人喺厨艺方面叻过有叔嘅。 系啦，星哥啊，其实冰雕嘅技术同厨艺有咩关系啊？我真系唔明啊！ 我哋中国菜只系单凭味道系唔足够嘅，味、色、香、形，集合呢四样嘢先算系优良嘅菜式。有叔嗰条冰雕腾龙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啦！ 哦，你不愧系杨泉酒家嘅副主厨啊，做得星哥师傅都唔简单啊！讲真嗰句啊，单凭外表真系睇唔出，原来有叔系咁犀利噶。 我话晒都系爸爸个女，我好清楚佢嘅性格，佢对煮嘢嘅要求好严格，每一刻都追求尽善尽美。佢后生经历过好多波折噶。 啊，系啊， 你咪话睇有叔个样咧，就知佢要求好严啦。无端端行雷噶，一阵间实会落大雨啫。 好啦，系时候要起程噶啦，趁仲未落雨好行啊。 好啦，系咁同大家讲声先啦。大姐仔啊，帮下忙啦，帮我手拎嗰条冰雕龙咧。 话过你几多次啊，叫你唔好叫我做大姐仔啊。 鬼叫你又唔大又唔细咩？叫你大姐真系最啱嘅咧。 啊！ 话佢哋都系咁嘅。 志 良，你快走啊！ 叫我唔走啊！你当我傻嘅咩？嚟嚟嚟， 成日都系咁，冇你哋收啊！ 志良，你快走啊！ 嗱嗱嗱嗱， 系咩嚟噶？ 仲捉你唔到？知道你系咪？ 是爸爸和我、啊、 今晚无请阁下前来位于海中公园前面的西洋会馆，到时我将会准备很多合时菜式和各种美食，包保令两位大快朵颐、 啊、原来是封参加晚宴的邀请信、啊、真是幸水阁里， 真是奇怪了，公园那座西洋会馆不是已经荒废了很多年了吗？ 荒废了的 是哪个寄来的？这个人格迷， 封信既然有这个人格，那你想不开都不行。 大师， 这个人格是代表什么意思的？ 在我们广州厨艺界里面，这个人格的意思是绝对服从。 不过邀请爸爸就说啫，为什么连我都会有份参加的？我觉得有点古怪啊，还用到战书添。阿星啊，不如你同埋我哋一齐去啊，好唔好啊？ 不过 阿星啊，你都一齐去啦。 系、 啊、好嘢啊！星哥有得去，即系我都有份去啦。 你留低铺头帮手做嘢。 哎呀，我唔制啊，我都要去啊！有乜理由净系等得我喺度喎？咁难得有机会食到好嘢，我都好想食。 好心你啦，你估你仲细咩喺度扭计？ 美丽啊，咩呢度咁阴森恐怖嘅？ 系啊，就算系日头呢度都好阴森噶，平时根本就冇人行嚟呢度嘅。 晚宴嘅主人系边个咧？点解要请我哋嚟嘅咧？ 到咗啦！ 啊，呢间就系啦。点解好似一间鬼屋咁嘅？ 里面仲会唔会有人呢？ 爸爸，不如都系翻转头啦，唔好去啦。 我等咗你哋好耐，请入嚟啦。 啊！广州厨艺界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是被邀请的嘉宾。今次晚宴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真的越来越古怪。 代表广州厨艺界这么多知名人士，好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啊！我主人今日会精心炮制几道佳肴，请各位千祈唔好客气埋乜品尝啦。 啊，睇嚟主人家嘅性情都几古怪噶噃。 味道非常之好。 虽然唔知道边个煮嘅，但系手势都唔错啊。 而家到咗今次晚宴嘅主菜啦， 主菜系咩嚟呢？ 系啊，今晚嘅晚宴主菜就蚝油炒鸽肉啦。 鸽肉， 蚝油炒鸽肉。 咁等我试下先。 哇！好好味啊，简直系一流水准，好好味啊！ 啊！难得食到咁好味嘅嘢啊！ 鸽肉唔单止用蚝油炒过，仲落咗好多特别嘅香料添。 真系，鸽肉嗰阵野生腥味竟然完全冇晒，辣辣地咁，真系好好味啊！ 你仲未系？ 唔好食啊！各位，大家千祈唔好食呢味餸啊！ 点解啊？ 咁好味嘅炒鸽肉啊，唔系成日都有得食噶。 呢啲唔系鸽肉嚟嘅。 喂，细路，你讲乜嘢啊？鱼臭未干，你识几多厨艺啊？ 整一蠢菜，阿星讲都冇错啊！ 美丽， 你点啊？美丽，美丽， 成身变晒啊！ 你支持住啊，美丽， 美丽，美丽啊， 美丽啊，嗰啲系有剧毒嘅红蛙肉啊， 冇错，红蛙肉嘅肉质同鸽肉好相似，厨师为咗掩人耳目，特登落重香料。 点解咁做啊？究竟为咗乜嘢要咁样做啊？咁嘅系咩地方？你系边个？蒙面人 就是你啊，你就是那个厨师。 赵友，好久没见。 咩话？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你连我是哪个都不记得咩？ 这一把声是唔通你乜？你仲未死吗？ 佢系边位啊？ 你发信叫我哋嚟呢啲咁嘅地方，仲整有毒嘅红蛙肉做主菜俾我哋食，究竟有咩居心？啊！ 为咗报仇。赵友，我需要留翻条命唔死啊，就系等今日向你报仇。 向友叔报仇，佢哋究竟有咩恩怨？ 同我比试啦，你冇得拒绝噶，赵友。你个女同其他人中嘅极厉害嘅剧毒。血中的血流完之前冇解药的话，他们命就冻过水。赵友，你想得到解药，唯一办法就是赢到我。 你实在太卑鄙了。 铁石心肠的赵友都会担心自己的女儿。今次嘅比赛你唔会推啦， 友叔，你会点做啊？ 你放心，你同我照顾美丽。你想点样比试法啊？ 仲唔使问嘅，同上次一样，都系三盘两胜制。 三盘两胜制， 同上次一样。 三盘两胜，你用龙虾嚟做决胜符， 你都知道第一个回合是比试刀法的啦。用刀劏呢只龙虾，规矩同上次一样。 住双眼啊！ 蒙住双眼喺黑暗世界里边，将龙虾刺身上碟。 犀利啊！比试一定会好激烈。不过照计有叔冇可能输，系人都知道有叔嘅刀法系广州之冠嘅啦。 点解？点解你要做埋啲咁无谓嘅嘢？ 问我点解？ 话你知。无论比试几多次，你都赢唔到我。 无谓讲废话。赵友，你仲系好似以前一样自以为是，从来唔放我在眼内。不过我同你讲，我已经唔系以前咁样。我提醒你，你个女条命喺我手上，够唔够都佢睇你啦。 你收声，冇谓此把啦， 简直令我作呕。你嗰把声，每次听到啊，都会激发起我嘅仇恨。赵友，今次嘅比试你赢唔到我嘅， 系咩？唔即管睇下点啊！ 开始啦！佢哋要喺漆黑嘅环境比试刀法。明快而流畅的刀法，快疾无比，而且少少偏差都冇。都发挥出最高的水准，真是不愧是有叔啊。 点啊，赵友，自动放弃啊？你以前嗰种近乎绝情嘅斗志去咗边度啊？同旧时唔同晒嘅，你自己睇下，我已经搞掂啦噃。今次嘅比试，赵友系你自己放弃，所以胜利属于我嘅。 咁叫胜利咩？你用埋啲咁卑鄙嘅手段去赢人，算系英雄咩？ 卑鄙？ 冇错，你有晒计谋，预先将只毒蝎子收埋喺龙虾里面。 细路，我敢算卑鄙咩？ 冇错，直情卑鄙无耻。 我坦白话俾你听，呢、这个叫赵友嘅人，以前同我比试嗰阵就系用咁嘅手段。 啊哈！ 到而家，我仍然记得好清楚。赵友，你敢算系大丈夫咩？ 唔会的，有叔唔会咁做的。 我已经报咗仇，一切已经完结。咁多年嚟我受嘅屈辱，你慢慢试下啦。 我唔理佢哋之间有咩仇恨，用比试嚟做借口陷害有叔， 仲害埋美玲，太过分啦！喂，咪行住！你打算放弃咩？ 你讲咩话？ 三盘两胜嘅话，比试应该仲有两个回合噶喎。 咩话？ 剩低嘅比试就由徒弟代师傅出赛。你听下，特级厨师刘茂盛正式向你挑战，而家即刻开始啦！ 不知好歹。 Cause I